人会戴着眼镜跳舞，平时戴眼镜的朋友也不会例外。一个外国作者曾这样描绘摘下眼镜的感觉，那时候眼前的一切朦胧的美丽起来，所有锐利的线条，人的分明轮廓，雾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，带之以柔和的光晕。不过周笔畅却是一个喜欢戴上眼镜唱歌的女孩，来听这首《戴眼镜的女孩》。 手背上挂一双小翅膀，飞到远方。咖啡应该加多少糖，我明白天空海阔总会遇上风浪，这戴眼镜的女孩不太乖不太坏，我会找到我的爱是对她表白，这戴眼镜的女孩会看清楚未来，不对运气过分想他陪我紧张，我心中一首歌比唱出来更奔放，我知道咖啡应该加多少糖，我明白天空海阔总会遇上风， 和不少站在舞台上的选秀歌手一样，黄雅莉也曾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，即使成为歌手她也不改本色，面对着自己喜爱的歌手，她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喜欢你，看这就是一个真性情的小女孩，送上她演唱的黄小花。 不知不觉中长大一点，爱做梦的我变得有些疲倦，儿时的梦想真的难圆，童话中的王子还是没出现，真想让一切回到原点，别让自己梦想只在梦中实现，傻得离自己心爱的就妥协，还有邻家弟弟可爱的笑

消失的那天，爱的诺言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宁静前夜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爱的对面你我两个世界。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。 歌唱平凡人的歌曲有很多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宋祖英演唱的《母亲的眼睛》，让母亲关切的目光伴随我们成长。好了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